1039。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即将在节目中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听友和网友发送消息和我们来互动的。那大家如果有一些情感的问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还可以在新浪我的微博留言，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留言。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的播出时间是22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董老师，一位女性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在男人的心目当中，恋爱和结婚区别真的是那么大吗？恋爱的时候一向都是他在主动，他对我很好，恋爱当中其他的男生做的一些事情他也都做了，做足了，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啊什么的，也都是他积极的在主张，在定计划，到哪里去玩他会做攻略，那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挺上心的，就是因为他这样的热情，所以我觉得和他在一起日子应该过得是挺有滋有味的。可是我们结婚以后吧，慢慢的就不是这样了，现在结婚不到2年的时间，他越来越在婚姻中表现出突出的一个字，懒，家里边的事情不爱做，说出去玩吧，我得催好多次他才说行好，那么做计划现在变成了我的事情，攻略他都不操心也不看，家里边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我在操心当中，不是我是愿意操心的一个人，而是我不操心他就不操心。再别说像恋爱当中主动追求我的那些行动了，那些小机智也都没有了，小心思也都没有了。我就是觉得这个恋爱和结婚为什么在男人的心目当中区别会这么大呢？我该怎么样让他在结婚以后的日子里，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也能够变得更主动一些？ 男人跟女人确实有一些不同。女性在情感上的持续性和延续性就更长，就是对于情感的这种追求，还有需求以及表达比男性更为活跃和持久。好多男性似乎是就像女性感觉到的一样，追到手就不在意了。其实不完全是这样。他进入到家庭之后，其实角色会变，他就产生了一个自然的分工。比如说男性就开始更多的精力放在挣钱养家主外，他把这个呢就当做去这个继续爱太太爱这个家庭的 他要做的责任了，他应该尽的责任了。 对，一种方式，他有个转化，但转化了之后呢，你太太那边就会感觉，你看原来对我还有小智慧、小惊喜，现在好像是什么都没有了。因为男人他会潜意识里会觉得那些东西就不实在了， 不如去挣点钱，把钱往回一拿，来得更有安全感，更有实在感。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这个女性在情感的需求上，她是具有这种持续性的。 嗯， 而且也不觉得厌烦， 嗯， 对吧？永远也不觉得厌烦。所以这两个就存在彼此的误解了。男性会误解，女性就是怎么会这个变得这么的不从我的角度考虑，就是这么多事儿。然后呢，这个女性就误解男性是不是追到手就不管了， 对， 不爱自己了，不那么爱自己了。其实不是，真正造成两个人关系出问题的是这个误解。不是那个现象本身，不是那个男的主外，女的就还继续有情感需求，这个现象本身，是因为这个现象来导致的误解，让两个人越离越远了。本意是想解决问题，结果呢，反倒成了维持问题和让问题继续发酵到不可解决，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现象。怎么办呢？其实需要两个人有共识，需要两个人共同知道两个人的关系走到现在发生了什么。 对 啊，有所意识，然后呢有所表达，我希望能怎么着。那这个表达一定是在意识共同的意识之后的，不是在共同的意识之前的，因为在共同的意识之前，多数夫妻就会带来反感，甚至是争吵，觉得你怎么就是要求呢， 对 啊，又觉得男的你怎么就是不懂呢，所以之前那个共识很重要。这就是说夫妻之间其实是应该就婚姻关系的状态各自的需求有一定交流的，而不是像大多数我们现在大多数夫妻是没这个交流的，他们都是各自忙着自己的事情， 对， 然后认为婚姻只要走在一起住在一起有了那个证就理所当然的应该会怎么样，就放弃了对婚姻的努力和付出，同样的道理，你要对别的事情放弃付出和努力的话，他也不会给你好的回报，婚姻更是如此，你对他放弃了，你觉得他理所当然了，他也不会有好的回报。所以真的得有时间两个人去谈关乎于婚姻这个事儿，还有婚姻当中两个人的感受和需求这个事儿，谈完之后，谈是为了了解跟理解，不是为了争执，有了了解和理解之后，那个爱的基础就有了，然后再去两个人共同经营建设，去做一些小的规划也好啊，比如出游也行啊，或者是小惊喜也行啊，慢慢的婚姻就能延续在爱情里的那种比较不错的感受了。但是不会持续保持激情啊，激情可能只会发生在刚刚认识的那段时间里边，它是一种内在力量的调动，为了什么呢？为了让这个自己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然后去积极的争取努力去得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当然也有人说就是这个激情也是为了麻痹自己的理性啊，这样变得更冲动一些啊，所以这个时候感情的感觉可能跟婚后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确实有一个激情往平淡，但是这么转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平淡不是那种冷漠，不是那种隔阂，而这种平淡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幸福其实是更温和更美更持续的，但是就是需要两个人谈，两个人聊，两个人共同建设， 大家也会聊也会谈，但是谈的时候可能我都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有些人在这个女士这样的位置上， 对， 她可能就会说我现在真的觉得你当时说的一切都是骗我的， 对对对， 你当时做的那一切都是假的， 对对对， 你这个人太会装了， 对对对， 你看你那时候装的那么勤快， 对对对， 你追我追的那么用心， 对对， 现在我算是看明白了， 对对对， 这就是你， 对， 你看你天天就情愿懒在这儿， 对， 我就跟你说让你带我出去旅行吧，这个我都已经跟你说了3周了， 对， 你自己都不当回事儿， 对， 哎，现在女性也 自责嘛， 对，很多的谈法都是这样，而且女人们就会觉得好委屈啊，你当时真的费了那么大的劲把我追到了，我就是因为看中你那份诚意，你对生活的那份热情，你能够带着我过更好的生活，可是现在呢 但也有一点我们必须得提， 我 们广大男性朋友真的有的时候会有点爱无能，就是这个爱的持续时间不够长，追到手真的可能就不是爱不起来了，他其实爱的能力就不够了，这个有可能有一定的成长过程当中的原因，也有我们文化的原因，比如说含蓄啊，不表达呀，然后结了婚之后拉家过日子才是正事儿啊， 对 啊，就可能有观念上的这种原因，但是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两个人共同有这个意识还是很关键的。在谈的时候，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尽量不是指责性的谈，尽量是陈述性的谈，建设性的谈，别指责，别讲道理。反正一旦有指责，那就是道德层面、人品层面的问题；一讲道理呢，那就分对错。这两个都会把婚姻关系给搞砸。更多的讲感受，讲自己的需求。这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男的都懒。你比如说女性朋友想好好去谈的时候，男的根本就不想跟你谈。甚至还觉得你很无聊。谈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这个婚姻就是怎么怎么，就出现一方懈怠不配合，还只剩一方在使劲的这种状况，这个确实是挺挠头的一件事儿。因为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就两个人的事儿，其中有一半不使劲，50%的力量就没了。你使劲也没有用。这个时候呢，一般的我们会建议先回归一下，好好的把自己经营好。因为女性，好多女性在结婚之后啊，她会把放下自己原有的一些状态。甚至是外形上的形态，完全投入到生活当中来，他会有这个变化。当他投入到生活当中来之后，他可能会部分的丧失对男性的吸引力，这是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所以在关系当中，有时候你越忘我，越无我，可能对方滋养的对方的不一定是感恩，或者是一种这个好的感受，有时候会激发对方的自责感。他觉得你都忘我的付出了这么多，好像有种特别大的那种负重感，反倒是不好。所以我们在出现这种说我很努力，我很认真，但对方就是不配合的时候，我们一般建议是你要不两个人一起来咨询。但效果也不一定好，因为有的先生就是不认可，也不想改变嘛。要么你就反过来改变自己，把自己变好。往往有时候是这样的，你真的把自己爱好，爱得跟婚前一样，爱的跟他追你的时候那个样子的时候， 对， 他又好像又回来了 他又紧张了， 又紧张了， 对，他又觉得我老婆是这样的哈， 对对对对， 不是说我躺在那里很懒，什么事情他都越来越多的，他能干，他能做，虽然他在抱怨我，但是他也能做，看来家庭就是这个样子的， 对对对对对， 是吧？ 没错，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思雨，今夜思雨正在播出。 一位男士，他说：“我和我老婆结婚9年了，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在我们刚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们俩都是那种，每个月把钱花光的，白天上班，晚上两个人一块儿打打游戏，出去吃饭。”能玩的很晚，我们就会在外面玩，周末的时候我们俩一块儿吃喝玩乐，觉得挺好的。其实呢，相互之间就更像是一对玩伴一样哈。我觉得那时候感情很好，后来老婆怀孕了，生活就发生变化了，她的脾气越来越大，心情越来越差。再像以前那样，比如说，我还是喜欢出去玩，还是想带着她吃喝玩乐，他就不断的在发脾气。刚开始呢，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孕期的正常反应，孕妇情绪的一个正常反应，我尽量的去照顾他吧，但是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照顾人，总是不断的惹他生气。我们一生就生了一对儿，生完孩子之后，老婆的情绪更是要崩溃了，她对我最大的怨言就是她觉得我玩心重，不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我们没有存款，宝宝的来临让他觉得家里边现在压力很大，所以呢，他就逼着我去报班学习，逼着我能把现在的这份工作换掉，换一个高薪的工作。我尽力的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但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确实对自己的生活缺乏规划，有的时候家里边实在是周转不开了，我就只好找爸妈去支借一些，爸妈呢还能够给我们一些帮助，包括在带孩子上，父母为了帮我们，父母特意把另外一个城区的房子租出去，那他们呢在我们的附近又租了房子，但就是这样，老婆的情绪还是很大，所以现在我每天都觉得自己的压力一下子变大了，一下子由着两个宝宝的来临， 我觉得我自己难于应付生活了，有的时候有点小抑郁，想逃避，又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想变得有责任，又不知道怎么变得有责任，有的时候就想所有这一摊子我都不管了，干脆我就离开算了，又觉得那样的话我可能一辈子都会骂我自己，怎么办呢？ 嗯，两个人在一起，婚前婚后生完孩子，这三个阶段可能都会引来心理上还有角色上的一些变化。 嗯， 比如说生完孩子就是妈妈跟爸爸，其实角色是有变化的。 嗯， 而这个社会对角色是有一定的要求和期待的。 嗯， 对于女人来讲她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她生完孩子之后，很多女孩会自动转成妈妈的角色，这个跟这个体内激素变化还有大脑对生产的适应有关系。生完孩子之后大脑会更多的把这个人的注意力精力敏感性投注在跟孩子的关系上，所以有可能对其他的会忽略，但是对与孩子的关系变得相当敏感，所以这时候女孩很容易变成一个称职的母亲。 嗯 啊，但是男生他没有参与这个养育过程，他看到的可能都是插不上手烦，还有太太的脸色， 对， 所以他很难进入这个角色。但是不管男也好异也好，男性都应该尽量主动的去进入这个角色。角色某种意义上并不是彻底的改变自己， 嗯， 比如说并不是说我不玩游戏了我就进入角色了，也有很多玩游戏的好爸爸， 嗯 啊，挺多的，你只是该玩的时候玩，不该玩的时候尽量不玩，有时有会儿就行了。有时候我们会走角色转变的极端，就是完全否定之前要重建一个什么角色，这很痛苦的一件事，做不到。你完全否定之前等于完全否定了自己原来的角色，那等于有断层了，你就更没法去建立现在的角色，所以它是一种转化的过程，一点一点的。 嗯， 就最简单来讲，比如说原来玩游戏玩仨小时，现在我玩两个半小时， 嗯， 我有那半个小时我去看看养育孩子的书。好多事情不是说我想当爸爸，这是对角色本身的期望不行。 嗯， 你得下沉到什么呢？当爸爸需要具备什么能力？ 嗯， 这个能力你是可以学习的，你没法直接去学习那个角色。 嗯 啊，所以这样下沉下沉下来之后，慢慢慢慢的你就会进入一个父亲的角色，太太会感觉到。 嗯 啊，这样的话呢就出现婚姻家庭发展过程当中那个角色匹配了。好多问题是因为角色不匹配造成的，比如说父亲这个丈夫已经进入了丈夫的角色， 嗯， 但妻子还是个女儿， 对， 这时候也吵， 嗯， 然后妻子已经进入妻子的角色，丈夫还是个儿子，这时候也吵， 嗯， 所以这他有一个错位的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就会给另一方带来焦虑，给另一方带来反感，有的人为了回避掉这个角色的变化，甚至有刚才这位来信的这个朋友说的那种，我宁可放弃这一切，但是后来又想一辈子不会原谅自己，这关乎的还是一个责任与角色的变化。 对 啊，所以我们给他的建议是慢慢来啊，然后一点点来，从那个能力层面一点点的做起，不用跟妻子讲，妻子就能感觉到。 嗯 啊，然后女性在这个方面是很敏感的。再一个，女性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她的精力是高度集中的，她体内的激素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嗯， 所以她的情绪可能不会那么的稳定。如果这时候男性没法参与到对孩子的具体照顾活动当中去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照顾太太， 嗯， 啊，如果你能很好的照顾太太，那么太太的照顾孩子所带来的那个紧张就会在你这儿有一个缓释， 嗯， 啊，也很好，啊，所以总的来讲还有很多具体的事情可以去尝试去做，这是行动层面的。认知层面的要告诉自己，改变这个角色不是要否定掉原来的角色，是在原来角色的基础上去加一些东西， 嗯， 就 OK 了。 嗯啊，看来这个心态也没有什么太不正常的哈。 对对对， 就是很多男人可能都会是这样的， 没错。 嗯，如果没有做好，没有在那之前有一个特别周密的计划，说我要要宝宝了， 嗯， 我即将要当爸爸了，然后一点一点在运程当中，一点一点的都在参与， 嗯， 每天都在这个和妻子一起在期待着这个孩子的到来的话， 嗯， 那有的时候孩子一出生就是这样，嗯，措手不及， 对。 是吧？ 没错，没错。 但是对于女性而言就不是，因为每天身体都在发生着变化， 对， 所以她那个感受可能会不同哈。 对， 而且这个例子也是 我觉得挺典型的，有些女性在没有怀孕的时候，她可能真的没想过未来的生活做妈妈是什么感觉。一旦做了妈妈以后，她自己的那个压力主要是想到，我怎么让我两个孩子呢吃饱啊，过好啊，过更安定的生活啊。所以女人的那个情绪就会变得很丰富了，是吧？ 对。 好，谢谢董老师。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女士问到的一个问题哈。这位女士呢是这样说，她说，我啊，这个进了我的婆家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我和我丈夫呢，我们两个人单过，我们是在楼下有一套房子住，我的公公婆婆呢在楼上有一套房子住。当时呢也是觉得那里阳光更好，所以让公公婆婆住在了楼上，我们俩住在楼下。我在和我丈夫结婚之前，也就是那时候刚刚见到公公婆婆的时候，公公婆婆是不同意的，他们是不喜欢我的。原因呢是这样，他们觉得我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是不够般配他们家。我出生在农村，但是因为自己能力还比较强，我现在在做商业，我自己有很大的一个商业的综合联合体，那么我自己的收入应该是可以的。我丈夫呢，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我的公公婆婆是老师。公公婆婆第一眼见我就跟我丈夫说不喜欢我，比如说不喜欢我的出身啊等等，这些我已经意识到了。其实以我经商的经验，对于他们我还是能有了解的。我年龄大了才结的婚，他的年龄也大了，他今年37岁，我39岁。能够进他们家我是觉得挺幸运的，所以我当时是低姿态的，那么房子也是我买的。但是现在我会发现，无论在这个家里我花了多少钱，我出了多少力，他父母就算跟我说话都是骨子里瞧不起我。我很希望在这个家里能改变一下我在家里的位置，因为很窝心啊，这是自己的亲人，我拿他们当亲人。丈夫公公婆婆我还特意选择大家都住在一起，买了房子也是给他们住最好的，但是他们却对我始终都有一些看不上，我该怎么办呢？心里边不舒服。 当我们很需要别人认可的时候，别人的认可对我们才起最大的作用。比如说我很认可我的身高，那可能别人说我矮或者说我太高，对我可能都没有意义， 不当回事儿， 不当回事儿。所以我们借他这个案例来建议这位女士是否可以自我觉察或反思一下，为什么就那么强烈的需要得到公公婆婆的认可。当然有一个普世性的原因，就是都希望得到公公婆婆的认可，但是我们也见过很多人不把公公婆婆的认可看得那么重。 对 啊，只要我跟先生好，他们挑就挑，反正我理解。我理解人与人之间就是有差异。就是读书的可能就看不起我们做商业的，是吧？做商业的还能可能还看不起读书的。都有，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价值观。有的时候有的人就会理解到这一点之后就不会那么在意。反正他们的价值观里边觉得做商业的可能怎么着就算了呗，或者我是农村来的就怎么着。我知道但我不介意。 对。 但他既然他知道他还介意，就证明这位朋友他内心里边有这种对自己身份的不认同。 就自己也很介意。 也很介意，所以他希望借助于一个跟自己身份不同，或者是他向往的那种身份的人来认同自己，接纳自己，这样完成自我身份的认同。所以我感觉这更多还是关乎于自己的一个问题。不用从公婆的角度或者婆媳关系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那样理解的话就复杂了。 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他是不是就不会再这么焦虑了？ 对，他会对再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内心有一个不同的声音和解释。比如说再发生公婆不认可他，说话骨子里透着这个藐视的时候，他可能内心就会想，哦，其实是我自己也不太认同我的身份。只是呢，这个我想找一个我喜欢，比如我就喜欢知识分子，我希望能融入他们。那融入他们不就是希望得到人家的认可和赞美吗？人家没给的时候就引发了我自己内在的身份不认可的这种焦虑。其实是我自己的就 OK 了。这样的话心里就会好一点，而且这个努力的方向也好去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你非得指向我怎么让公婆认可我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他可能是不是还有一点点那个委屈的，比如说他觉得他能够为这个家做的就是他经济能力强嘛，花了很多钱啊，甚至这个家里最大的财产房子两套都是他买的哈，就是现在看上去这两套都是他买的，那他会觉得我为家里投入了这么多，你们难道不该对我有一些 认可吗？ 对， 这是我们内在的思维错误。这种思维在我们脑子里很多。就是我想得到认可，那我想得到认可的方式是我现在不是有钱吗？ 对， 那我就多花钱。 对， 你看我钱花了就是，但你这样反倒是走反了。这个你花钱买东西跟他认可不认可你的这个角色或什么的，他没有直接关系。他也可以因为你花了钱认可你，他也可以因为你这个没花钱认可你，但反过来讲，他如果真是因为你花了钱认可你，那这认可你 接受吗？ 对， 你舒服吗？ 他还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对， 他还是觉得没有真正接纳我，是因为钱。还是一样，所以他核心的逻辑还是在自己内在，你是否自己不认可自己的某一部分？为什么不认可？ 也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认可了你自己，那么所有的这些烦恼都不见了。 对， 你是花钱也好，不花钱也好，你也很自然了。 对， 你这个花钱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讨好家人， 没错， 来尊重你，而是你觉得，哎，你有这个能力，你愿意为家人花这个钱。 对，而且这种不认可不全是坏事儿。你比如说，很有可能他今天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就，就跟他的这个自我不认可有关。他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完成自我认可或者他人认可嘛？他转化成向外奋斗，取得社会成就嘛？ 所以也是有利的， 有肯定是有利的。但是你有的时候可能不能兼得。你已经证明了你的能力了。其实这事儿本身就能完成你的自我认可了。但是有的人不行，就是自我做了很多事儿完成还不行，他就得等那个评价。等评价还不行，还非得等那个关键人物的评价。等那个关键人物的评价还不行，还得等那个关键人物心甘情愿的评价。持续的评价。那你想，这个心理需求要通过外头来满足的话，得制造多少麻烦出来？ 是的。 他在自己内心里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解决这个问题，知道就可以了。 好，谢谢董老师。稍后的时间呢，加上我们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互动，也就是分享这些情感问题的方式是各位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会在录制节目的时候打开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大家的问题，所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哈。 你一个人走，再好的故事终究要结束，我知道。在我心中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志同道，行志远，幺零三九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幺零三九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3°。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森严陪你今天夜时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现在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情感问题、伴侣关系问题，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向我们的节目来咨询的。每周一到五的时间，我们都是讨论这些问题。每周六日，我们在节目中会为大家播放一些有关情感故事、好听的音乐。这是我们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今夜思雨时》。董老师，一位这个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父母岁数大了，我母亲呢今年是69岁了，我的父亲呢今年是72岁了，两个人这个以前关系就一般吧，特别是在这两年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爸天天往外跑，自己呢越来越发展的自我了，而且呢说话越来越倔了，谁劝都不管用了，往外跑去干什么呢？去和别人跳舞玩儿，把自己的钱现在一分钱都不给我母亲。当然我们也都劝我母亲说，如果不给他的话也没有什么关系，自己拿着钱过得开心就好。问题是我爸把这钱都花到外面去，他在外面和别人跳舞，然后呢和别人在一起吃饭呐、玩啊、打牌啊，不回来，钱呢都花到外面，快到月底的时候，通常就没有钱了。他会想办法来问我要，跟我说让我给他发个红包，那么我母亲想和他在一起共同做点什么，他是拒绝的。那我母亲一生气就对他说离婚，他说我不离婚，我离了婚没有地方住，我不和你离婚，但是我就要过这样的生活。你不要再管我了，这是他们现在的主要态度，就是我父亲不愿意让我母亲管，非要自己玩儿。那我母亲呢，是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像别的老夫妻一样，同进同出啊，一起像其他老人家一样，做一些老夫妻一起买买菜啊、运动啊、锻炼啊，哪怕跳舞，带着我妈也行啊，她不带。所以现在该怎么办？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我父亲这个花钱每个月都要向我要钱，不是一个红包哦，是要转好几个红包的。这该怎么办？钱总是花到外人那里去，自己没有一点点积蓄。想知道是不是年轻时候比较压抑内向，现在突然个性爆发了，怎么办呢？ 也不知道那个外人是谁哈，还是说普遍性的外人的， 没有，反正没特指， 没特指， 没有特指， 就是往外花钱呗， 就往外花钱， 没往家花钱 啊， 大概这个意思。 好潇洒哈， 好潇洒，好潇洒， 千金散尽，每个月 活得很自我的那种、确实有这种情况，就是他说的那个年轻的时候过度压抑，年老的时候可能会释放，会产生这种叫情感的位移。就是比如说年轻的时候这个在经济上会有很多的支出，可能就会过得比较紧，在情感上呢可能会有很多的约束，比如说妻子很强势，一直管束着自己，就这么过下来了。突然可能有时候到老了一天，然后就会感受到某种快乐。很多很多人还真是因为跳舞真是因为跳舞。 我觉得跳广场舞也好，是老年人跳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舞蹈也好，哎，我觉得很好，因为跳舞就是能让人开心。 对，它还有一种作用啊，就是你比如说原来我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很拘谨的人，就是这个拘谨会表现在哪儿吗？拘谨一般很拘谨的人，很刻板的人跳舞也跳不好，他身体是僵硬的他表达不出美啊，表达不出哪些不协调。 对， 突然老了之后我跳舞学，我学会了，我身体突然协调，它会带来精神思想层面的反应。它是这具身认知心理学嘛，它一样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反应对你思维也有影响，思维的反应也通过你的身体反应，它可能突然就有了这种体验了，它一定是来自于一种体验，就这个老先生的改变哈。 这个体验一定是很美好的， 很美好的。他突然好像觉得突然一下活明白了，然后就开始过这种生活。不管怎么着，我哪怕我要钱，我都要支撑这种生活。所以这个现象的发生可能跟这个是有关系的哈。我的建议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过多的参与到父母的晚年的这种情感生活当中去。除非他们真的是都特别主动的找你谈，这个时候你也尽量的回归到你去跟他谈，让他们自己谈。尽量不参与，因为一旦一参与，有的时候会把这种所谓出现加引号的哈，出现问题的模式保存下来。反正你不参与有一段时间，他们自己用自己那么多年的经验和方法就消退了。再有一个，可能没有你母亲，没有比你母亲更了解你父亲的人了。 对。 他心里肯定知道这老头为什么现在这样。他心里肯定明白。他心里肯定知道他为什么现在如此之自由，如此之奔放，然后老头心里可能还真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这样，所以他会给姑娘要钱。所以这个时候第一步就是尽量少参与，第二个多听他们去怎么讲，特别是多听母亲怎么讲，因为现在的是父亲在外头玩得很嗨，母亲有点怨气嘛。 对。 多听母亲怎么讲，你相信母亲自己心里是有数的。他明白的。至于说你该不该给父亲红包呢，只要不对你的经济带来太大的影响哈。再一个，他这个钱就花到外出了，我们理解花到外出就是去跳舞交学习费了，反正就类似于这些。跟老朋友们聚会了，适当的支持我觉得是应该可以的。给这种变化一个时间，一个时间呢，这个变化就会继续变化。不会被我们的过度参与稳固在这儿。我们有的时候不单单是孩子对大人，大人对孩子也是，当孩子出现某种变化的时候，大人就慌得不行，就开始干预，结果干预就导致这个自然变化受阻，产生各种问题。我建议他也是先少干预，看一看，让他们自己往前走一走，他母亲肯定更知道他父亲怎么回事。他父亲要钱这件事呢，只要是经济上允许就可以给，又是去外头那个交学费吃吃饭的哈，我觉得倒无所谓。 对，只要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老年人他们自己如果能活得开心，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这个当然老年人到了人老之后可能顾虑也都少多了。 对。 可能这个年轻时候的那些压力啊，那些责任啊，现在有些人也不想那么扛着了。 对对对，他会有个释放。 对，他们也是这样，所以在此刻劝他的妈妈，也能让他妈妈找一些能让自己开心的方式哈。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这里还有一个关于老年人的问题哈，一位男士在问说，想问一下我岳父的问题。我这个岳母呢走了有两年的时间了，岳父现在是单身一个人，那么岳父最近闹着要结婚，他认识了一个女的， 那个女的呢，老家不是北京的，到北京来开始，那个女的是在别人家里给人家当保姆带孩子，后来呢，可能是经过街坊邻居的介绍吧，然后就认识了岳父。现在呢，这个女人已经住在我岳父的家里了。那么我岳父呢，现在就闹着一定要和这个女人结婚。我们也了解了一下，感觉这个女人和岳父之间差距是很大的。岳父呢是退休的干部，这个女人呢基本上识字都很少，但是会说话，会察言观色，是那种我们一看有稍稍有一点社会经验就知道她可能是有目的的。那么再一了解呢，她在老家有一个22岁的孩子，她呢也提出了要求。我们问她结婚有什么样的要求呢，她说如果要结婚的话，孩子也要跟他过来。他讲了很多的讲了很多的理由。他说孩子在老家，那么生活的很差，而且呢，因为家里条件不是很好，孩子以前曾经有过的女朋友都和孩子吹了，孩子呢也应该到城市来生活等等这些。所有的这些呢，我的岳父基本上都要答应了，但是我和我的妻子呢，我们两个人却觉得这里边的问题很多。这个女人呢也提了很多的条件，那么她据我岳父说，她还特意看了我岳父的房本儿等等这样一些事情。我妻子现在是很烦恼的，因为毕竟她觉得如果我岳父结婚，我妻子自己就会觉得生活中多了很多的问题，第一是不认可这个女人，第二是未来的问题，这个女人还要带孩子进来，将来呢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生活上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包括财产上的一些纠纷。可是现在岳父好像什么也听不进去，那么我是想劝我妻子心能放宽，能放下这些事儿。我妻子为此天天都睡不着觉，不知道该怎么办，怎么处理呢？ 这是个挺难的事儿。老年人的恋爱其实有一些特征的，往往跟我们年轻人以为的标准是不一样。他们可能会因为一个点，有时候就像小孩嘛，因为一个点喜欢一个人，还有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一个伴儿。比如说老年人其实他的孤独感是很强的，他也自己也面临着人生的终老嘛，所以孤独感恐惧感是很强的。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一个人愿意与他为伴，那么他可能会产生很强的情感链接，为了这个情感链接，其他的事情他可能都会 放下。 对，所以作为儿女呢，在因为是旁观者嘛，肯定要比老人看得清楚。先不管对错，反正你们想到了这些东西，比如说有可能的是财产啊，各方面的东西，这时候对老人来讲也只能是提醒，但这种提醒往往老人也听不进去。有时候可能还产生类似于年轻人有的罗密欧朱丽叶效应，你若说越说不行，我就越行，我也觉得好，产生这种逆反。所以我们建议他只是提醒，不是强烈反对，毕竟都是独立成熟的个体。就算是我们说的可能有点过啊，就算是那是个火坑，那么如果他是个成年人，他自己看到他也愿意往里走，那也只能往里走。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再退一步讲，如果你真的是想让父亲听得进去，第一个我们说用提醒的方式，第二个呢，但你想一想他是在什么内心的这种状态下选择非要跟这个人结婚的，那肯定是孤独，然后可能还有恐慌啊，需要人陪伴支持的时候。那么如果你想让老爷子听进你的这种建议和提醒，你要先解决老爷子心里的这个东西，你不能再给他制造恐慌了。闹情绪啊，然后不同意啊，是在制造恐慌。你多陪伴啊，多沟通其他的，多讲一讲老先生的心声。这样当老先生自己的心声被理解到之后，他才有可能把脑子腾出来去考虑你的提醒。这时候他可能会做出一个更理性的选择吧。我想我们也只能促使另一个个体，成熟的个体，去做一些更理性的选择，只能是促使，还不能帮他做，还不能就说这是对的。我想也可能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对，一位女士说哈，我听你们节目听了一个多星期了，你们说 如果夫妻之间出现问题，可能两个人都有问题。如果有人要离婚，肯定另外一方在婚姻中也有责任。但是我觉得我在婚姻中是无责任一方，我对家尽心尽意，我对我老公非常好。我们结婚两年的时间，在结婚的时候几乎是裸婚的，因为他当时告诉我说他家里边有一笔钱没有收回来，他父母也出不起什么钱，那么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存款啊。我对他家里的情况是了解的，过去呢他父亲开工厂，后来别人骗了他父亲，再后来遭遇了一点官司，他父亲当时可能有一些钱也收不回来了。家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我想和他在一起，我就不要让他有任何的负担，所以几乎是裸婚和他在一起的。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床上的几床被子都是我娘家送给我的。现在他们家的情况不同了，他父亲官司结了，别人把钱也还给他父亲了，而且他父亲以前被封的一个厂房也可以用了，那么家里的情况一下子就不同了。这大概是半年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家人和他对我的态度就都有一些变化了，特别是他开始找理由不回来，那我就知道他出轨了。他出轨的呢，是他以前喜欢过的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其实还大他几岁，还结过婚又离过婚。现在他和那个女人住在一起，那个女人是帮他父亲在工厂里做财务的。在这个婚姻当中，我一点错都没有，所以我现在咬牙不离婚，我每天就是哭，忍不住想哭。我想不通，我对他好，对他们家也很好，他们家和他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残忍？我去找公公婆婆闹过，我特别是说过，最好把那个女人能赶出场子，这样的话还能让我老公可能回心转意，可没有一个人帮我。我觉得我自己很可怜，我也知道我不该这样，但是我就是想不通，我那么信任他，对他那么好，他为什么会那么无情，把我折磨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对我好一点？哪怕是不做夫妻了，他也不能这样对我吧？ 我们很能理解这位女士现在的处境哈，就是自己为一段感情全心全意的付出，然后特别是在对方最落魄的时候，选择了走在一起，不挑不拣，而且还这个倾力的去奉献，结果当对方好起来的时候，就发生有点加引号的哈，就会很多人不仁义的一些事情，所以内心肯定会接受不了，而且对自己原来的婚姻观甚至是人生观可能都会有一些质疑啊，就是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呢？对吧？我这么好，我不应该有一个好的这个回报吗？等等，会有这些质疑和自我怀疑，这是让人很不舒服的一件事。又加之再去这个工厂找公公， 对 啊，希望去把那个 得到支持， 得到支持，又被冷漠的对待，几乎是，所以这时候人是最绝望、最孤独的。这个时候不利于做任何思考，任何的思考可能都对他来讲于事无补。也不适合跟他去讲一些道理。所有的道理对他来讲可能都会是伤害，因为道理有时候讲出来是公允的，公允的对他现在来讲就是一种伤害，所以我们也不讲道理，但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尽量的让自己去多做一些意义不重大的事儿，就是放松自己的事儿，玩的事儿，尽量的，有时候可能没心情，但尽量的去做，这是一个。第二个，如果有好的姐妹朋友亲戚，可以去找他们去沟通一下，聊一聊，你可以不用说太深，也可以不说，只是跟他们在一块儿做一点别的事儿也行啊。第三个呢，如果不知道是在哪儿，当地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找咨询师，让咨询师来帮着你一起处理现在遇到的这个事情。 实在不行的话，就只有找专业的帮助了哈。否则的话，像现在这样一个人每天哭，情绪很糟糕，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现在的问题。 对， 还不如让专业的人士帮你理顺一下情绪，来想一想怎么处理现在的问题哈。有一位是这样说： 说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经历过的事情呢，就是家里边来过一个堂叔，那个叔叔对我有了一些伤害，我是个女生，现在是知道那些伤害，其实对女生心里边会有阴影的，但是我现在就不知道怎么去除这些阴影。现在每次谈恋爱，言语阶段都没有问题，但是两个人如果有一些身体上开始比较亲密的接触的时候，我就开始逃，害怕，恐慌，就不想和这个人再在一起了。而且每次到这样的时候，原本在我心中很美好的一个男生，我也会觉得有丑陋的那一面出现了。我知道我有心理问题，但是我在的这个城市呢，是一个比较小的城市，我寻求过一些帮助都没有能到位，我很希望我自己能有什么样的办法，能让我在下一次恋爱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能够忘掉，或者淡化我心里的伤害呢？ 自己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因为第一个我不知道他是多大的时候，也不知道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还真没法给建议。最妥善的建议还是找专业的人去帮他，如果是想非要自己想试一试的话，可以试着去在安全的环境里，试着去回忆和表达委屈，和表达攻击，和表达自己的无力感，因为那时候小肯定不大嘛，来表达这种无力感，但是这个时候对他又挺不安全的，因为他处在一个人处在那种环境里，他没有一个专业的陪伴，可能会不太好。所以他如果是那时候年纪不是很小，与那个程度也不是很重的话，他自己可以试一试，就是允许那个时候的一些情绪出来，然后用现在的自己，他成长了这么多年，用现在的自己来对那个时候的那个自己去帮助，慢慢的可能会好一点吧。有些东西的处理还挺什么的，有时候就需要这样发泄出来，有时候可能这种发泄可能还有坏处，就是又伤害一次，弄不好的话，所以他真的不建议他自己去弄，能找专业的老师还是找专业的老师 啊。如果有条件的话，比如说找一些机会，哪怕在网络当中，能找到这个大的城市当中很靠谱的心理医生，心理咨询师都可以，是吧？ 对， 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如果有一些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的情感问题呢，大家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可以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再见。 终于明白你变成回忆，没有言语能够说明，当别人问起，不乐意的旋律没有句点，也无法再继续，像埋伏在街头的某种气息，无意间经过，把往日笑与泪勾起，忽然心痛的无法再压抑，原来从未忘记。当时无法为你写的那首歌，却是我永远的遗憾。当爱失去，如果所有的错重来一次，能否改变结局？